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Here we go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张彤。 各位好，我是曼宁。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没错， 大家可以在唱吧的 APP 里面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就可以看到活力982的直播了。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也是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实时的和我们互动。 当然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的挑战新歌声的主题也是非常的切入热点，因为在18、19号这两天，在鸟巢啊，那简直是举行了一场音乐盛事，很多朋友估计都关注了。没错，就是五月天今年的在北京的鸟巢演唱会。对，那么今年可以说这场演唱会也是吸引到了太多太多五月天的粉丝来到了鸟巢的现场，所以说这场演唱会也是非常吸引我们大家的注意。那么今天我们也是来盘点一下五月天今年演唱会的那些我们值得关注的事儿。 来，我们首先呢先来进入第一个环节，就是先声夺人。 好的，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张彤。 我是曼宁。其实说到这个五月天啊，可以说是很多人的童年还有很多人的青春啊。 对， 其实我觉得他的影响力哈，不亚于我们杰伦叔叔小公主，是不是？ 咱们俩就疯狂的挚爱着杰伦所以每次都要提一下杰伦， 都要说一下他。但其实五月天我还是蛮喜欢的。 我们都非常的欣赏。那么说到这场演唱会，其实有几组数字我觉得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回顾一下。因为比方说第一个数字是20年，咱们都知道啊，这个五月天是从97年正式更名为五月天之后呢，我觉得今年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也是一个精华的凝聚吧。可以说这场演唱会已经凝聚了20年以来他们所有的音乐的才华， 浓缩了20年的这个。 没错， 风雨历程哈。 对，第一个数字是20，第二个数字就是10万。 10万是观众吗？ 是，每一天都有10万人聚集在鸟巢，可以说是每天都是座无虚席啊。 哇， 两天共有20万人次参加了这个 庞大的队伍，我觉得 没错。这样的一个数字我觉得可以说是对于歌手本身来说就是一种非常骄傲非常幸福的事情了。 我觉得会很感动吧，有这么多人这么多年都一直爱着五月天。 对，大家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屏幕上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就是五月天18、19号这个演唱会的现场的实况 唱了，可以说是真的是现场星光点点，都是大家的荧光棒。咱们俩的荧光棒是不是也可以挥舞起来？我们的荧光棒， 哎，怎么，哎，转过来， 我们稍微转过来哈。 对对对， 今天这个稍微的荧光棒是我们俩自己原创的，自己制作的哈。 DIY 的， 嗯，这也是当天大家回舞的这个蓝色的荧光棒。还有一个数字，就是对我来说的是一半。为什么说一半呢？因为当天啊，这个朋友圈里面大概有一半的小伙伴都去到了现场， 是吧？ 对对对，是的， 我也是，整个就是被刷屏了，可以就是看了一场直播的五月天的音乐会啊。 对，这就是我们当天的朋友圈的现场的实况，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您当天去到了现场，肯定也能感受到同等的热情。是，那么在那一天呢，其实这个五月天也是翻唱了就是演唱了他们本人的很多的歌曲，比如说你不是真正的快乐、知足、恋爱、ING 等34首歌曲，可以说是每一首都非常的经典。 哇， 对。 那我们下面今天要听一首什么歌呢？首先来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吧，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故事，因为在当天啊确实引起了现场的一个很大的轰动。因为这也是五月天的恩师，也是他们的偶像李宗盛现场进行演绎的一首歌曲。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山丘》。 还很多，咱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全地一念侥幸汇成河，然后我两个字一端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胆笑脸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与求救，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是我与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 今天五月天的这个演唱会的这样的一个回顾，为什么一上来先放了一首李宗盛的歌曲呢？ 哎，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致敬恩师吧。 是， 嗯，而且为什么呢？因为五月天哈，曾经就是在李宗盛身上其实学到了很多很多关于音乐方面的知识也好，还有这个感觉也好，甚至我觉得风格哈都是那种怎么说呢，很有代表性的一种。 嗯，也是哈，就是之前五月天其实和这个萧敬腾啊其实合作了一首歌曲，也是对这个李宗盛大哥的一首凡人歌进行了一个重新的改编。对， 就是那个你我皆凡 人，对对对，就是这首歌。这首歌大家都很熟悉，可是在这两天的这个演唱会当中啊，也是五月天进行了重新的演绎。可是在19号这一天的演唱会的当天呢，这个凡人歌刚啊，这个阿信刚唱了没几句，他的恩师李宗盛就来到了现场，亲自演绎了这首歌曲， 现身到了五月天演唱的现场。 对，然后随后呢， 都已经疯了吧？ 对，现场10万人一起在唱《凡人歌》，一起在唱《山丘》， 壮观，很吗？ 对， 我怎么突然后悔我当时没有去看呢？ 我觉得当时 有这么多亮点， 当天好像是我们有节目，好像是 是吗？ 嗯，所以说还是有点遗憾。下一次 把那个热情都献给了挑战新歌声，也可以的， 也同样值得 要去看。而且我身边有一个朋友， 友啊，他真的是五月天的这种铁杆粉丝。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五月天在哪里举办演唱会，他就要去哪里去追他的演唱会。哇，我觉得真的是好有热情，而且应该是持续了很多年都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真的是真爱才会这样的去为自己的粉丝， 没错， 这么多。 是我今天也在微博上也是搜索了这样一个话题，我看到了有一组图片，我特别的感动，就说这是他们高中的13个小伙伴分别在全国的好像10个城市上大学，然后他们截了一张图，就是那个微信里有一个发送共享实时位置，他们分布在10个城市，分布在全国各地，可是在8月19号这一天，13个人的位置在同一个地点，那就是北京，就是在鸟巢， 就是为了来看五月天的是吗？ 对，可以说是也是每一年这个五月天的演唱会，同时也是一场青春的聚会。 没错，那么在我们火星直播上呢，也可以看到啊，好多人都来了，俊贤、清新 boy、 歌手守护小熊，还有独爱东风，他们都已经来到了直播间，而且送上了小礼物。那么大家喜欢什么样的五月天的歌曲呢？你喜欢哪一首？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留言，我们会和大家实时的互动。 而且今天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和曼宁啊，虽然说我们是周杰伦的忠实的铁杆粉丝，但是今天我们还是会展示一下。对，我们没有那么的，就是不敢说自己有那么精通他们的歌曲，但是我们依然非常的喜欢。今天我们还是会稍微的展示一下，大家稍微期待一下啊。 好， 但是不要把这个期待值放太高。 太高哦，万一唱的不好要被拍砖了。 对，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是第二首歌曲，这首歌曲也是在今年五月天的北京的场的这个演唱会过程中呢，也是两场都唱的歌曲，可以说是怎么说呢，就是大家记忆中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五月天最经典的一首歌，也是在演唱会必须唱的一首歌。那么很多人的答案可能就是这首歌了，就是突然好想你。 据说这首歌呢也是五月天演唱会哈，观众入场时候的这个后场曲。 没错， 感觉五月天在跟粉丝说我很想你，欢迎你回来。哇， 是 好棒啊， 这个熟悉的旋律一旦起来，我觉得鸡皮疙瘩又起了一身。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在今年五月天鸟巢这个演唱会的一个经典的歌曲了。 想念，如果会有什么？ 非常好听的一首《突然好想你》， 唱得酣畅淋漓。可是这首歌怎么说呢，即使再嗨，但是心里还是有一点点有点小崩溃，因为这首歌讲述的是失恋之后的那种感触吧。 哎，而且它是这个电视剧哈，《女人帮妞》的这个主题曲。 是 这个电视剧我非常喜欢，感觉就是四个女孩啊，一台戏，感觉是我年轻时候的那种《欢乐颂》吧。 你年轻时，现在我们依然年轻啊。 是的，是的。但是这首歌呢，确实是也让我想起了那个时候追剧的情景啊，也很有感触。 是每次一到这里的时候啊，五月天的演唱会现场总是万人大合唱啊。我觉得这首歌虽然今天现场只有我们两个人，但是我们依然唱出了万人大合唱的气势。 真的吗？其实我并没有记住几句词儿啊。其实有很多的唱吧的朋友也很喜欢五月天，也有很多唱吧红人啊来 PK 五月天的歌曲。 对， 所以呢，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第二个环节，那就是魔音秀。 我们来听听五月天的迷弟迷妹，他们究竟怎么翻唱五月天的歌曲的。 来。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每天晚上的十八点为你准时放送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张彤。 各位好，我是曼宁。 今天我们的主题啊是五月天演唱会回顾。可以说说到这里，我们已经是热血沸腾了，特别激动。 其实也有很多五月天的他们写过的或者跟别人合唱的歌，同样也很好听，传唱度也很广。 对， 下面呢就由我们这四位哈唱吧红人来给我们带来这些歌曲。首先第一位。是谁呢？ 是我们的唱吧红人唐千蓝带来的《志明与春娇》。 哎，这是一首新歌了啊，2017年才出的， 也是我们的五月天专门为我们的电影啊《春娇救志明》创作的一个主题曲，是由我们的阿信作词作曲的，一起来欣赏一下。 想你，爱里面这个传说遗忘，春娇已经咋都不再掉，控制起，其实人家都不卡座，卡座单子 好，刚刚您听到的这个非常酷的 girl 哈，他唱的这首歌曲就是《志明与春娇》哈。这首歌曲也是我们的五月天，也是其中的我们的主唱阿信为这个春娇救志明创作的一个主题曲，这也是一首稍带有摇滚风的一种感觉了。 刚才我们看直播的朋友也可以看到哈，我们这个歌手哈唐千蓝也有一点摇滚范儿哈， 是的， 酷酷的一个女生，声音也很好听。 那么您支持我们的第一位我们的唱吧红人唐千蓝的话，欢迎在我们的这个九八二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以及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我们的火星直播上进行投票，请扣数字一啊！如果说您支持他的话，一定要记得为他投上一票，因为今天咱们这个四组唱吧红人都是唱的五月天的歌曲，每一首我们都非常的熟悉。那么您究竟支持谁，也可以通过投数字的方式进行投票。我们是挑战新歌声嘛，挑战一定要稍微的 PK 起来。 哎，也欢迎大家来挑战。 对，接下来第二首歌曲呢，也是怎么说，这首歌曲我们太熟悉了，是梁静茹啊，梁静茹的一首歌曲。但是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这首歌曲其实是由五月天进行编曲的。 编曲，哎，编曲其实很重要哈。 对，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于我们的唱吧红人金文馨的《宁夏》。 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女生金文馨。平常呢，我比较喜欢听抒情的，还有 甜美清新的歌曲，所以呢也希望能够征集到这样曲风的歌曲。超级女声的众筹新专辑需要大家的支持，希望大家为我们的新歌贡献出力量。 平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你可以偷偷的想念，直到让我摸到 刚刚第二首歌曲依然来自于我们的唱吧红人金文馨带来的《宁夏》。这首歌曲大家现在可能知道了，是我们的五月天所谱的曲子。嗯，这么一首小清新的歌曲，其实跟五月天的很多的大部分的歌曲的感觉还是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哈。我觉得这也是才华横溢，什么类型都能 hold 得住， 全能型啊。 对，第三首， 我们在这个火星平台上呢，有宝宝就问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啊？诶，我们是一档电台 KTV， 诶，素人也可以来 K 歌，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火星的平台上哈，可以看到活力92的直播，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9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实时的和我们互动了。同时呢在北京的朋友们也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是一个素人歌者大挑战的节目，所以说我们的节目是充分欢迎各位，只要您喜欢唱歌都能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舞台上来进行展示您的歌声。那么报名我们节目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发送您的简历，发送您的这个样音啊，我们的 demo 发送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公共邮箱，挑战新歌声的全拼 @163.com， 欢迎各位多多的加入我们。那么接下来第三首歌曲依然来自于我们的唱吧红人，是 Yumi 带来的第一天。那么这首歌曲其实挺有故事的，我们先来听一听，然后再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其中的一些故事。 其实这首歌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我喜欢五月天，也喜欢孙燕姿，所以他们两个人合起来做一首歌又特别好听，感觉有一种放飞自我的感觉， 偶像碰撞偶像， 对对对， 有了一些新鲜的火花。 我一定会唱这首歌，虽然它有点高， 这也是很多人的 KTV 必点。好，接下来我们的唱吧红人来了。第一天我存在，你真像变成海， 站在地上的脚踝， 有真实感。 第一天我存在， 第一天能飞起来， 张开 第一天的纯真色彩，那总是永远那么灿烂。 哎，这首歌唱的哈，虽然刚才说哈很高唱不起来，但是还是在副歌部分哈，我跟张彤忍不住要唱，但是好像怎么唱的有点跑调呢，感觉我。 我觉得还行，还是可以的。你作为这个五月天的一个塑料粉吧，还是合格的。咱们一会儿会进行一个实战时的一个 PK。 大家敬请期待啊。 刚刚我们是第三位我们的唱吧红人进行展示了第一天，我们刚才也介绍了说这是孙燕姿和五月天进行了一个合作啊。其实第一天 First Day 这样的一个名字也是起源于他们的自然的创始 始人啊 ，FLR 啊 ，F 代表了飞儿乐团，我们的 ST 啊代表了孙燕姿的英文名啊 ，Day 代表了五月天里面的 Mayday 里面的 Day， 所以说这首歌也是三方进行合作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歌曲了。 原来是这个意思哈，我唱了这么多年居然不知道，哎呀，惭愧啊！ 是新歌声还有普及音乐知识的一个功能。 对，嗯，你看我们真是一个，哎，我们也是一个像五月天一样的全能节目，对不对？ 是的，我们都非常支持五月天。那么各位今天在火星直播上，究竟现在已经放了三位歌手了，您究竟喜欢谁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以及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的视频直播里面进行数字的投票，一二三，究竟您支持谁？欢迎大家把数字填在我们的平台上。接下来第四位选手也是一个非常实力的一个选手，他进行展示了，也就是我们的唱吧红人徐瑞轩带来的离开地球表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徐瑞轩这个名字我怎么听着这么熟呢？ 不会是你朋友吧？ 哎，好像真的是。 真的是吗？ 惊喜， 这么有缘分吗？ 真的是他。 那看来他也是非常喜欢五月天了。 来，好好听听我朋友是唱的怎么样。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哎，先来一段祝福视频啊。 因为今年也是我的本命年，所以我们一起。 有点像拜年贺词啊。 对，其实徐瑞轩呢是我应该是我的高中同学吧。 这么巧。 对，是我的高中同学，我当时看到，哎，竟然是他。 我觉得这个环节可以放在有故事的好同学里面了。 就是那个主持人在放这个唱吧歌手的时候，突然看到自己的同学了。 嗯。从啥都让人有烦恼，恨得多爱得少，只想越跳越疯，越跳越高，把地球摔掉，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一瞬间烦恼全忘掉，我再也不要委屈自己一秒，感情扑通扑通的狂跳，一瞬间烦恼全忘掉，我摔了地球摔掉，只要越跳越高， 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你同学徐瑞轩同学啊是非常的激动。 我没想到还要这么 嗨啊。对，一个人自制这个手电筒进行了一个舞台灯光的打造啊。 哎，不如他来到我们现场，我们现场灯光还是很不错的。 是专业粉丝了，这也是。 回去私信他一下，愿不愿意参加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啊。 嗯，我觉得他一定觉得，哎呀，我老同学在这儿一定要参加，是不是？ 对。 嗯，那么刚刚我们是听到了四位唱吧红人在我们的这今天的挑战新歌声的一个 PK， 大家究竟支持谁呢？也欢迎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上进行这个投票。现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也是非常的热闹，来曼宁，来大家的互动情况又是什么样子？ 刷的有点快哈，你看，芳姐真心朋友啊，我们的老朋友了， 对， 还有这个小熊，还有袁战报都送上了他们的小火星， 嗯， 哎，还有玉姐姐说，我喜欢第二天，有没有这歌？哎，好像至少五月天是没有啊。 我觉得我们可以联手给五月天提一个建议，唱一唱第二 天 的创作。 好，既然五月天哈，这么全能，我相信啊，大概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吧。 对，因为刚刚我们唱吧红人 PK 完了，我们今天节目之前也是预告了一下，说今天我跟曼宁也会有一个大 PK， 哎， 啊，我们上次是 PK 了 周杰伦，这次我们俩该 PK 五月天了。 哎， 对，那还是女士优先。 比赛规则是什么呢？ 嗯，就这样吧，我觉得稍微简单一点，一个人唱。另外一个人猜这个歌名、专辑以及这个专辑发行的时间是什么？猜对了就算过。 这叫简单一点吗？ 这个对于咱们俩不是忠实粉丝吗？是不是？ 简单一点吗？还要猜这个专辑出于哪一年？ 你别忘了，我们的火星直播朋友们还是随时给我们进行提示的 啊。好吧， 我们家人缘还可以。 我先来吗？ 好，你先来唱吧。 我酝酿一下啊。 嗯，好。 想一下。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 哎， 我觉得没有难到你。哎 呀， 啊， 这首歌最基础的歌哈，知足嘛，对不对？ 那专辑呢？ 也是知足。 那哪一年呢？ 2005年。 哎，好吧。 So easy。 哎，真的是。 第一首歌没有难度，你既然给我的题没难度，那我这首也非常简单。 好。 而且今年的这首这个歌也是在五月天的北京的巡演，也是进行了演唱。 哎，看来是一首比较有名的歌吧。 大家跟我一起唱起来啊！恋爱 ing happy ing， 心情就像是坐上一台喷射机。恋爱 ing， 哎，我也猜出来了。 你猜吧。 啊，这还用猜吗？ 啊。什么歌？先说什么歌 吗？ 对，什么专辑？ 还是知足啊？ 哎， 还是2005年啊？ 你说 你真的在故意给我放水吗？ 是，我在给你放水。2005年，知足，这是2005年发行的这张专辑《知足》里面的两首代表歌了哈、 哎， 也是我们都非常喜欢。接下来难度升级吧，啊，终极 PK， 我要清清嗓子啊！ 好， 来了。哎，我怎么觉得我这终极 PK 还是比较简单的？哎，今天一定是我让着你哈，我唱了啊。 好嘞，咱俩一轮一人一期冠军嘛，对不对？ 来，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我甩掉地球，地球甩掉，只要 越掉越高。 我怎么感觉我唱跑调了？ 这是你出的题啊！ 对不起观众啊，好吧，那你告诉我是哪一年的专辑？ 这首歌是那个刚才我们的唱吧红人第四位啊，你的好朋友徐瑞轩、 哎、 啊，他翻唱的这首歌曲叫《离开地球表面》，是2007年发布的一个精选集，全称稍微有点长。好像是叫那个世界首发珍藏版2007年全新巨梦创新大碟，好像是 这 样。 你真的不是在逗我吗，张彤？这个，他竟然还说自己是塑料粉。 嗯，对，我 这么长的专辑都能记得住。 对，我是一个很谦虚的人嘛，对不对？ 哎、好吧，好吧，算你赢，好吧。 好，接下来这个，我觉得一定是我拿冠军的一刻了，大家期待一下，我给大家唱一下。 哪来的自信呢？ 必须有自信，歌大家很熟悉，但是专辑和时间。哎，我们今天曼宁未必能猜出来。 那可不一定哦，你先唱唱来。 好，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会压抑，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剥，你为什么还不猜？我的气息都快不足了。 我这，但是这不是那个杨宗纬的吗？ 是五月天的一首歌。 哎呀，我暴露了，我完蛋了，我怎么记得？ 其实叮当也翻唱过，对 啊，我以为原唱是杨宗纬。那这样的话，我是必然猜不出来是哪张专辑了。 哎呀， 哎呀，你是不是很没面子呀？ 今天我是冠军了，就这么说定了。 哎、太烦人了，他都居然是 五月 天 忠实粉啊！今天你这个荧光棒也得归我，这是冠军的专属。 好吧、嗯，我还是想知道这是什么专辑？是哪 这是2013年发布的一张专辑。其实这个我专辑名字有点长，我给大家稍微念一下，是《步步 The Best of 1999到2013》的自选作品集。名字非常长、 哦、 你猜不对也很正常了。 哎，我输得很甘心啊。确实猜不出来。 对，今天的几首歌大家都猜到了吗？如果你也喜欢五月天的歌曲，那么一定要在我们的9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以及我们的火星直播上来进行投票，看看您究竟喜欢哪一个五月天的歌曲，也跟大家进行推荐。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那就是 有 故 事 的好同学。我们一起来听听五月天的哪些歌曲有我们共同的故事的回忆呢？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为你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新歌声。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张彤。 各位好，我是曼宁、嗯、我们可以在这个唱吧的 APP 里面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里就可以看到活力982的直播了、 嗯、 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也是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实时的和我们互动。哎、 嗯， 说到这儿呢，在我们火星平台上，哇， 大家又嗨了是吗？ 对，特别嗨。刷了好多小礼物，看星星啊， 玉姐姐也还是啊，芳姐真心朋友，他们送上了好多小火星，还有一个叫随便花的小礼物。随便花是什么？ 看来大家今天都非常的支持我们，也看来是对于五月天的演唱会，大家都有一种关心，一种情结吧。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朋友们会在这两天进行一个小小的投票哈，他们自发了一个投票说，那么在五月天的演唱会，如果不唱哪首歌，你会觉得有些遗憾？那么很多朋友都是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选择进行了投票，其中。啊，像什么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啊，突然好想你啊，其实这些歌曲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当然还有一首歌曲也是同样非常有故事的，就是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有故事的好同学里面的一首歌曲，就是五月天的温柔。 哇，温柔。 那么每当唱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五月天会有一个惯有的一个非常有情怀的一个行为，那就是说阿信会说，大家有没有带手机啊，如果带手机了，这时候可以打电话给你喜欢的人，把这首温柔送给你喜欢的那个他。嗯，可以说这样的一个行为也是让对粉丝之间和阿信之间也是加上了一个很亲密的联系，也让 连接在一起了自己的偶像还有自己的爱人。 没错， 很棒啊，这种感觉。 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的时候也是不自觉地进行了合唱，进行了哼唱，因为这首歌曲的确也是五月天最具代表性的、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单曲了。而且在今年的这个北京的鸟巢的演唱会中，也是引起了十万人的大合唱。 没错，但是我听到这个版本，我觉得是格外的温柔，有没有发现？ 是， 它整个就是放慢了半拍的感觉，就是让你在这种缓缓的音乐里面回忆你和你喜欢的人是怎样彼此之间产生了那种温柔和情感。 没错， 哎呀。 而且每当这首歌在五月天的演唱会进行演绎的时候，通常会放在后半段，等大家的情绪都是凝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最终来一个集体的爆发。 哎，我觉得会泪流满面吧，听这首歌。 嗯，可以说那天的时候，女生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化太浓的眼妆，可能会哭的。 一定要带好很多的纸巾。 是。 有必要的时候也要分享给旁边的朋友。 对。 我曾经看过那个一场演唱会哈，就是旁边的人已经哭得稀里哗啦，这其实彼此不认识，大家都是往默默的往上递 纸巾， 也能感受到他当时的那种情绪吧。 对，还有很多朋友说，在听了五月天的这个演唱会之后呢，其实本身是陌生人，就像曼宁说的一样，本身不认识，可是因为一首歌 一个相同喜欢的歌手，然后几个人一起牵着手，对，然后一起演唱，那种感觉十万人在现场一起唱的感觉实在是太震撼了。 哎， 嗯，而且这首歌今天为什么推荐，其实它也是经过了 SHE 飞轮海等一些知名的歌手的翻唱，而且五月天也经常对这首歌的版本进行更新啊，所以说每次我们听到这首歌曲相信也有不同的感受， 不一样的感觉。 对， 哎，分享到这儿呢时间又到了啊，感觉还没听够呢，我们回家慢慢再听哈。 是， 您后面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九八二的今晚游戏，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挑战新歌声，我们不见不散。 好的，明天的节目再见了，拜 拜 各位。 拜 拜。 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